除了喜欢看球，朱旭也是一名棋类爱好者，他还喜欢书法、养花、垂钓等等。朱旭的这些兴趣爱好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。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《老爷子朱旭》，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小燕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欢迎指示日月单刀赴会，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允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浪荡公子贾琏背着妻子王熙凤娶了尤二姐，住在花之巷。甭管怎么地，两个人年貌相当，倒挺般配。可气的是贾珍也来了，钻到尤三姐的屋里。贾珍的儿子贾蓉比尤三姐还大几岁呢，可贾珍呢偏偏做这种苟且之事，在给他父亲守孝期间偷偷的找他三小姨子嬉笑。贾琏知道他哥哥贾珍来了不在乎，可尤二姐害怕，心想，我既然嫁给贾琏，就是老贾家人，我的妹妹不能这样。所以她哭了，贾琏倒笑了，你放心吧，西院的事儿我知道，你不必惊慌，我呀这就去看看。说着穿上衣服便往西院来了。一看屋内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，里边两个人正在吃喝取乐。贾琏到了跟前，推门就进去了。哟，大爷在这儿呢，兄弟来请安来了。那贾珍虽然是花中恶鬼色中魔王，看见他兄弟也不好意思，脸腾就红了，羞臊的没词儿啊。兄弟，请坐请坐，我刚来。大哥何必这么客气呢，大哥为我操这么大心，今儿个就是粉身碎骨我也感激不尽呐、我得怎么谢谢你呢，我要口不应心，叫我断子绝孙。说着就跪下了。这句话贾珍急忙把他扶起来，兄弟这么说就远了，你我弟兄、还应该像从前一样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大哥咱们喝两杯，来拿酒来。说着一拉尤三姐，你也过来，来来来，陪小叔子来一杯。贾珍一听这小叔子三个字，别提多美了。老二、到底是你哥哥今儿个就干了这桌。说着一扬脖，再看尤三姐站在炕上，心里不是滋味。说实在的，尤三姐陪着贾珍也是被逼无奈，如今贾琏这么做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不用花言巧语的，咱们清水下杂面， 汤是汤，水是水，我看得清楚着呢。提着皮影人上场，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。以为我们不清楚你们府上事儿啊？这会子是花了几个臭钱，哥俩拿我们姐妹当成取乐的。告诉你们，打错算盘了。我也知道，这会子是花了几个臭钱，哥俩拿我们姐妹当成取乐的。告诉你们，打错算盘了。我也知道，你那老婆难缠，今儿个把我姐姐拐来做二房，偷的锣敲不响是吗？我明儿个就找那凤奶奶去，看她是几只脑袋几只手。咱们话先撂到这儿。你们要招姑奶奶我不顺心，哼，看我把你们的牛黄狗宝掏出来晒着，再去和那泼妇拼了命。不这么着，你们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，不认识三姑奶奶是谁，喝酒怕什么？喝！他抄起壶来满了一杯，喝了半杯，又搂过贾琏的脖子往下灌。你给我喝，喝！我跟你哥哥已经喝过了，咱们俩进没进门呢？三姐儿像刀子一样的这通话，再搭上这么一搂脖子，早把贾琏吓得酒意全无，吓明白了。连贾珍也没想到尤三姐会这么泼辣，不顾脸面。只听三姐喊了一声：姐姐快请出来，咱们四个人一块儿乐。有道是，便宜不出当家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他们是兄弟，咱们是姐妹，都不是外人，你来吧。尤二姐听这边大呼小叫，也不知道什么事，急忙过来，进门一瞧这阵势，也不好意思起来。贾珍就想溜，三姐不放啊，抓住他，弄得贾珍贾琏倒不好动手动脚了。这尤三姐来个满不在乎，松松的挽着头发，大红袄衣襟半掩半开，露出葱心绿的兜肚和一条子雪白的胸脯，底下是绿裤子红鞋，一双三寸金莲摆来摆去，或翘或鬓，没有一刻斯文劲儿。头上那两个耳坠子叮当当当的像打秋千一样，在灯光之下越发显得柳眉龙翠雾，唇红点丹珠，再加上本来就一双秋水眼，再喝点酒，嚯，那迷人劲儿就甭提了。不仅把他二姐压倒，就是这两个久在风月场中混惯了的，也没见过这种风流，倒把这两人给拿住了，叫他们感到迷惑甚至于害怕。那尤三姐接着又是一通叫板，这两个人呢，连句整话也搭不上来，更没有一点高明独到的见识。尤三姐这一阵子高谈阔论，潇洒自如，倒像是拿这两个男的取乐开涮，等酒足兴尽，更不容他们兄弟多做，都给撵出门去，自己关上门睡觉了。尤三姐凭着自己风流标致，再那么一打扮，做出万人不及的姿态，哄得男人垂涎三尺，欲近不能，欲远不舍，迷离颠倒，像掉了魂一样。他反为取乐，打这以后啊，三姐是天天找茬，只要丫鬟婆子有不到之处，他就摔咧子，指桑骂槐，把贾琏、贾珍、贾蓉这三个人一通卷，骂过来骂过去，说他们三个没有一个是好饼，诓骗了他们寡妇孤女。有时候他母亲姐姐也劝他，他说：“姐姐啊，你好糊涂啊，咱们是金玉一般的人，竟然叫这两个坏东西占了便宜，而且那边家里有个厉害女人，如今瞒着他，早晚事情漏了，还是一场大闹，不知谁生谁死。趁这会儿，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，折腾折腾他们也太不够本了。”这么一说，这娘俩也不劝他了，劝也没用。这尤三姐就天天挑吃的捡穿的，打了银的又要金的，有了珠子又要宝石，吃了肥鹅又宰肥鸭， 稍不顺心，把桌子一推，稀里哗啦。衣服不如意，也甭管是铃子、缎子多新，抄起剪子就剪，剪一条骂一句。这贾珍是一天也没随心，倒花了不少觅心钱。尤二姐是个温柔和顺的女子，自跟了贾琏，安分守己，处处知疼知痒，知冷知热，凡事都跟贾琏商量着办，在这方面真比凤姐高十倍。若论言谈行事，模样戳个也胜她五分，所以贾琏挺知足，每次来了直接奔二姐这屋，心里也常想，他虽从前识了足，不那么光彩，也不全赖他，就我这大哥什么脾性我还不知道啊。再说我也不那么干净，现如今他真心跟我过日子也就行了。尤二姐呢，见贾琏对他温存体贴，就求他把三姐嫁出去。这天晚上又在枕头边吹风，哎，你和甄大哥商议商议，挑个知根知底的人把三丫头聘了吧，留着他要生出事来大家都不好。贾琏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我前儿个回过大哥，他还是舍不得。我就说肥羊肉不夹可烫得慌，玫瑰花可爱刺儿太扎手，即使降不住，哎，就找个人家聘了吧。他是吞吞吐吐不放响炮，你叫我怎么办？那咱们明儿个先劝劝三丫头，她要答应了呢，就先让她去闹，闹得大哥烦了，也就不得不把她嫁出去了。这话也是，两人安心。到了第二天，二姐备了酒，贾琏也不出门，到了晌午把三姐请了过来，跟她母亲上座，不等姐姐开口，三姐流着眼泪，姐姐，今儿个你请我，主有一番道理对我讲。妹妹，我也不是糊涂傻子，我不用你絮絮叨叨提从前那些不光彩的事儿，说也无疑。既是姐姐有了安身之处，妈也有了依靠，我也自要找个归宿，这是正理。可这终身大事非同儿戏，要我改过守本分不难，但是要叫我嫁人必须找个如意的，那才能跟他。要是凭你们给挑，即使富比石崇，才过子建，貌比潘安的，我也不去。贾琏说，这也容易，你说谁硬彩礼全交给我办。这个人我姐姐知道，不用我说。这尤二姐怎么也想不起来，贾琏更是一通胡猜。就在这会儿，贾琏的心腹家人星儿走了进来，跟爷回，老爷叫您呢。 哦，他问没问我上哪去了？ 问了，我说上舅爷那边去了，我就赶紧给您送信儿。家里有没有人问我？奶奶问了，太太说爷在家庙里同甄大爷商量做一百天的法事，怕不能家来。 哦，好，快备马跟我走。 贾琏带着龙儿，留下星儿在这支应着，他走了。尤三姐回了自己屋，尤二姐拿着两碟菜，命拿过大杯斟上酒，让星儿在炕沿下蹲着吃喝，目的是想问他话。先问奶奶多大年纪，怎么个厉害法，老太太多大岁数，太太多大年纪，姑娘几位。这星儿笑嘻嘻在炕沿下一边吃一边喝，哎，回奶奶，我是二门上当班的，我们共有两班，一班四个人，共八个人。八个人呢分两派，有几个是凤姐儿她的心腹，有几个是爷的心腹。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呀，可是爷的心腹奶奶敢惹，提起我们奶奶那叫心里歹毒，口里尖刻呀。我们二爷算是个好人，难得二爷跟前的平姑娘为人很好，虽然她和奶奶一气儿，可背着奶奶做了不少好事。比如小的们有了事儿，奶奶不饶，要求平姑娘就完了。如今何家大小除了老太太、太太两个人， 没有不恨奶奶的，只不过面子上怕他，也是敢怒不敢言的事儿。他瞧谁都比不了他，他就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喜欢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没人敢拦他，恨不得呀把银子省下来堆成山，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会理财。这一来可苦了我们做下人的喽。他到头好了，遇着好事他耍鸡儿抢鸡儿，要是不好事和自己做错了，一缩头全推到别人身上。他在旁边看热闹，如今连正经婆婆太太都嫌他，说他是雀儿捡着亮处飞，黑母鸡一窝，放着自家事儿不管，倒替人家瞎张罗，要不是有老太太在头里，早就把他叫过去了。他说这话尤二姐明白，因为凤姐的婆婆是邢夫人，凤姐跟邢夫人关系不好，倒和她姑妈王夫人好，下边人哪能不知道呢？所以今天跟尤二姐说了，尤二姐笑了笑，哎，星儿，今儿你背着她这么说，日后你不定还怎么说我呢？你听尤二姐这人还算明白，能听出这个道理，这话里有水分，所以敲了星儿一句，那星儿更鬼啊，沾上毛比猴都精，马上有了主意。他往地下一跪，奶奶你可屈死我了，我要背地里说你天打五雷劈，我要是有造化，爷当年娶了奶奶您，我得少挨多少打骂呀，也不至于提心吊胆呢。如今跟爷的几个人谁不背后称您圣德连下，菩萨心肠啊，我们都商量叫二爷把我们派到您这儿伺候您呢。二姐一听笑了，猴崽子，我就说了你一句笑话，瞧你这个样，快起来。星儿赶紧爬起来，哎，你们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我过些日子还要过去找你们奶奶去呢。啊，星儿连连摆手说，哎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，我告诉你，一辈子别见他才好呢。我们奶奶凤姐可是嘴甜心苦两面三刀，上边脸带笑，脚下使绊子，明是一盆火，暗是一把刀，都占全了，只怕是三姨这张嘴都说不过他。就奶奶你这样斯斯文文的良善人，哪里是他的对手啊？二姐说不对呀，我以礼待他，他又敢怎样？哎呀，不是小弟喝了酒在这放肆胡说，你再让着他也不行啊。我们那位奶奶一看你长得比他标致，又比他得人心，他能善罢甘休吗？要说别的女人是醋罐子，他可是醋缸醋锅，就是丫头们多看了二爷一眼，他能当着爷的面打个烂羊头。虽然平姑娘是屋里人，可一年二年两个人也未必到一块儿啊。就这么着，他嘴里还咬着人家十几个个呢，气得平儿犯了脾气，就哭闹一阵，说这件事儿也不是我找爷，是爷耐不住来找我，我本不依，你又说我反了，硬逼着我，这会子你又咬着我，这一闹啊，嘿嘿，他没词儿了，倒去央求平姑娘。尤二姐听到这儿笑了，你胡扯吧，这么个夜叉怎么能反怕屋里的人呢？哎，这可是应了俗话说的，天下逃不过一个礼字啊。这平儿是他自幼随身的丫鬟，陪送过来是四个，死的死，嫁人嫁人，就剩这一个。原想收到屋里呀，显他贤惠，又好拴住爷的心，好不到外头走邪。这里还有一段姻缘呢。我们家的规矩，凡爷们大了，未娶亲之前，都先放一两个人服侍的。那边宝二爷不就有一个袭人吗？我们连二爷原来有两个呢，谁知凤姐过门不到半年都给打发出去了，别人虽不敢说什么，他自己脸上也得找回点面啊，就强逼着平姑娘 做了屋里人。那平姑娘又是正经人，宽厚贤良，从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，倒是一片忠心赤胆扶持她，这才容下。啊，原来如此。那我问你，我听说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，像她这么厉害，这些人怎么能饶了她呢？哎呀，奶奶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，我数个字说叫李纨，绰号叫大菩萨，是第一善人。我们家规矩又大，寡妇奶奶不管事儿，就知道清净守节，只把姑娘们交给她作伴。姑娘们写字、看书、学针线、学三宗四德的道理，都是这位寡妇奶奶负责，别的事儿一概不管。结言这阵子那主病了，事儿又多，才让他代管几天。其实啊，他也是按例行事，人家可不像那个主多事逞能。我们家大姑娘就不用说了，当上皇贵妃，人要不好能有这鸿福吗？二姑娘迎春，绰号叫二木头，扎一针都不知道哎呦一声。三姑娘探春，绰号叫玫瑰花。尤二姐说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是有刺儿扎手呗，这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可惜呀，不是太太养的，是老公窝里出了个凤凰。四姑娘小叫惜春，是甄大爷的老妹妹，结言自幼没妈，老太太命太太抱过来养了这么大，也是琴棋书画都会，又添上念经拜佛，反正是不管闲事儿。奶奶还不知道呢，家里的姑娘不算，另外还有两位姑娘，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。一个是咱们姑太太女儿叫林黛玉，哎，她这个脸面啊、身段啊，跟三姨差不多，一肚子文章，就是一身病。眼下这样的天气，还穿着夹的，出来风一吹啊，就要倒似的，叫弱不禁风。我们这些没把门的偷偷叫他多病西施。还有一位姨太的女儿姓薛，叫宝钗，干脆就是雪堆出一样。平时要是出门或者上车在院子里，我们要是瞥见他们一眼呢，就好像鬼使神差一样，不敢出气儿。刘二姐笑了，那可不对，你们这样大家庭，即使你们小男孩见着小姐也该远远的避上一避才是啊。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正经是大礼呢，我们不敢看，远远就躲起来了。我是说就藏起来，自己也不敢出气儿，生怕这气儿出大了，吹倒了姓林的，气儿热化了姓薛的。说到尤二姐和后来进屋的尤老娘、尤三姐都笑得前仰后合。这是包二媳妇过来啪打了星儿一下，就是真话，叫你这猴崽子胡编也没谱了。你哪里像梁二爷人呢，倒像宝二爷那边的小厮，净胡说。三姐听到这儿忙问，哎，你们家宝玉除了上学还干什么？啊，姨娘你别问他，说起来你未必信，他长得这么大都没正经上过学堂，我们家从祖宗到梁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，偏他生性不喜欢读书，老爷先前还管束，如今碍着老太太的面干脆不管了，那是老太太宝贝儿啊，他成天就疯疯癫癫的，说话咱们也不懂，干事咱们也不明白，外头人看着是一个好清俊的模样，以为心里多聪明呢，实际啊他是外清内浊，见了人连句客套话也没有。哎，没上过学，他倒是会写字，写几首歪诗，也会画画，嘿，也不像主子。有时见了我们，没上没下的跟我们乱玩一阵，不喜欢就走了，也没人怕他。二姐说，宝玉看着挺好的，怎么这样啊？尤三姐说，姐姐，别听他胡说，宝玉咱们不是见过一两回面吗？人家言谈举止是有点女孩气，那是里边惯的，要说人糊涂哪点糊涂，你记得吗？穿孝那回和尚围观念经，我们都站在那儿，宝玉站在前边挡着，别人说他不知礼没眼力劲儿，